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他的恩师是相声名家侯耀文，他的父亲贾继光呢，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高祖，可以说他是一位双料的侯派相声传人。这就是优秀的相声演员贾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今儿啊，又轮到我们说孝心故事的时间了。没错，今儿咱们要说的就是相声演员贾伦的故事。对于这父一辈子一辈的相声世家，住在爱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那可是特别的关注，是吧？他们还经常隔三差五的上丰台相声乐院去看剧场相声呢，所以啊，他们对贾伦呢也是相当的了解。 2010年6月，经北京市丰台区文联批准，北京丰台曲艺家协会正式成立。哎，佳佳， 嗯， 那个丰台曲协成立了，你还记得上次带我们去的那个丰台文化馆看丰台相声乐院的那演出？哎，是不是就是他们搞的呀？ 没错啊。哎，告诉你啊，小何，这不仅是丰台曲艺界的一件大事儿，也是咱北京曲艺界的大事儿，并且啊，在成立大会上，你听说了吗？有那么一位年轻的老演员当选为了第一届丰台曲艺家协会主席，他就是贾伦。 我听着你说这话怎么有点乱套了呀？什么叫年轻的老演员呀？ 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呀？说他年轻，那是因为他已经步入中年，但是对待事业依然如初生之牛犊，永远保持着青春和活力。说他老呢，是因为他已经在专业相声舞台上摸爬滚打了整整30个年头喽。 哦，原来是这么个年轻的老演员啊。哎，那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是年轻的老儿子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什么叫年轻的老儿子呀？ 哎，你看呀，哎，我现在不是还不老吗？40不到，正是年富力强。可在我爸面前，我都当了快40年的儿子了，这不是年轻的老儿子了吗？ 嗨，您这路话谁听得懂啊？得了，不和你贫了，拿报纸来我看看。这报纸上说的贾伦跟我了解的一样不一样啊？ 您听听，这佳佳还真挺认真的。不过这个有家传呐，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咱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贾伦的父亲贾继光呢也是相声演员，所以这个贾伦能说相声也不奇怪。后来呢，贾伦不仅专业从事了相声表演事业，还会创作，特别是他曾经创作过说说唱唱这么一节目，这也是贾伦近几年来最喜欢表演的一段相声了。这作品呢，全面的展示了演员在说学逗唱各个方面的基本功。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贾伦和连春健合说的这段相声说说唱唱。 我要给大家唱首歌。 你可唱不了。 我怎么唱不了歌呢？ 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 啊， 贾伦是我们团有名的串调大王。 嗯， 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不定串哪儿去了呢。就你这水平，你还给大家演唱啊？ 你今天说到这儿， 嗯， 我是非唱不可。 你要在这儿串一回， 没别的意思 啊， 让大家听听我唱歌到底串不串调。 那行，那你就唱吧。 我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嗯，中国功夫， 屠洪刚演唱的， 你好好听一听。 来吧， 好吗？ 嗯， 注意啊， 大家注意听啊。 我是一张弓，我串了吗？嗯， 这是你蒙的， 蒙的。 你再唱， 听着。 嗯， 战死一棵松，是蒙的吗？ 这有一句一问的吗？ 你什么意思？ 你多唱两句， 那也错不了。 你来吧， 听着。不懂不要做入中，我爱你的洁白芬芳。说句心里话，咱当兵的人，小妹妹坐船头，浪呀嘛浪大浪啊，我站在烈烈风中，让我欢喜，让我忧，一四七三六九，中华有神功。我串了吗？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串了？ 嘿， 没有，刚才观众还给我鼓掌了呢。 你就这么给大家演唱啊？ 啊， 你对得起这么热情的观众吗？你对得起这么热烈的掌声吗？你对得起领导的嘱托吗？你对得起啊这么亮的灯吗？你说你对， 你没完了你！我知道我没唱好，我对不起在座的领导，对不起在座的观众，对不起您那么热烈的掌声。可我唱的好坏，我跟这灯有什么关系啊？我 不是你气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大家唱？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啊， 我唱的不行， 就是不行。 你唱啊， 我， 对吗，大伙儿？你唱啊。 我唱啊 啊！ 我唱，我谦虚的说， 怎么样？ 就比你唱的好， 这是谦虚吗？这个啊， 我这实事求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演唱方法跟你不一样。 哦，你拿耳朵唱， 有是耳朵唱的吗？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我是即兴的演唱。 什么叫即兴演唱？ 就是我看见什么，我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唱到哪儿。 话越说越大。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这就是我的演唱特点。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对啊， 看见在座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 啊， 能给我唱唱吗？ 现场唱唱。 来来， 没问题啊， 我们听听啊。 听着啊， 来吧， 跟我好好学学啊，注意啊。 词儿，你光这哎喽什么呀？ 我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舞台上，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您的那欢笑伴我们成长，您的那掌声给我们力量。欢笑啊，掌声，掌声啊，欢笑，我祝愿你健康。谢谢。 还真唱上来了。 嗯，怎么样朋友们，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说好不好？谢谢。哎呀，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哎呦，大家这么一喊好，我就纳闷，我跟他一比，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哎呦，随便唱几句就合辙押韵，您说他唱叫什么玩意儿啊？哎呦，我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 夫？说呀，说呀，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美什么呀你？啊，连春剑，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站好了。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刚才站在后台那儿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 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不给你写，你能唱吗？ 那要是观众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你说这不是抬杠吗？这个，那我现在站这儿就开始说。 那我现在站在这儿就给朋友们演唱。 真的？ 嗯， 听着啊。 嗯，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来，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我长得漂亮，他就差点了，唱。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只要您喜欢，您就尽情的乐吧。 只要您喜欢，您就尽情的乐呀。 他再怎么唱，您也别鼓掌。 我的那个歌声 怎么样？ 就比你那掌声多。谢谢，听听 啊！别唱了啊！ 你不让我唱， 不让唱。 你让我说， 对， 你让我说 啊， 我就不说。 你不说， 哎哈哎哈哎，嗨哟， 干嘛？ 我的掌声就是多，谢谢，听你们掌声啊，谢谢。 行行行行，大家别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为什么呢？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那不成、 嗯、 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行吗？ 按您的原词儿 行吗？ 那今天只要是大家高兴 啊， 用掌声鼓励我，你这儿说什么，朋友们，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好，好，好，好，好，好。这回呢、我给你说个男的， 您最好说个女的。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 不是，我还单身呢，介绍个对象。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你不是说男的？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你能唱吗？ 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真的？ 嗯， 听着啊， 来吧。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就唱这段。 对， 什么词儿？ 我白忙活了。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 啊！ 后边的我记住了，头一句给忘了。 就头一句， 你提个醒。 听好了 啊， 有打南边。 您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对， 来个喇嘛， 嗯， 手里提着五斤塔嘛。有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头别着那一个喇叭，提了他妈的喇嘛要拿他妈换喇叭，哑巴不拿喇叭换他妈，提了他妈的喇嘛拿他妈的喇叭，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提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别着喇叭的哑巴那喇叭打了 啊 喇嘛。 唱上来了， 谢谢。 这是贾伦和连春建合说的相声说说唱唱的片段。您别说，这段子还真是有点意思。贾伦是相声世家出身，所以呀有很多报道 都得先说说这事儿。 佳佳，人家这报纸上说的还能有错？这么着吧，我给你念念，你听着啊。贾伦出生在一个艺术家庭，他的父亲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著名相声演员贾一光。这得天独厚的优势使贾伦从小就对相声耳濡目染，并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 嗯，没错没错，说的还真对。不过这报纸上没登他第一次登台的故事吧。我告诉你啊，人这贾伦第一次登台4岁，只有4岁，谁跟你似的呀，4岁的时候还穿开裆裤呢吧。 你带着人攻击的啊，赶紧说，这贾伦4岁怎么登台演出的呀？ 这事儿其实还真挺有意思的。4岁那年吧，贾伦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那时候父亲正和搭档排一段对口快板，没想到就要演出了，搭档却病倒了。贾伦看着父亲着急，就胆怯地说了，我能试试吗？ 这贾伦可是人小胆大呀，这要是我那可不敢，他行吗？ 可不，他父亲也怀疑呀，你能成吗？哎呀，紧跟着父亲就打起了板儿，儿子你一句我一句，这就对上词儿了。没想到一段20分钟的节目，小小的贾伦竟然一字不错全背下来了。 那可真不简单啊。哎，怎么着，这就开始登台演出了？ 可不是吗，第二天就上台了，这一演还就火了，受欢迎，那是相当受欢迎，连同台演出那些叔叔阿姨们也都喜欢他。那时候演出的最高荣誉就是每演一场奖一枚毛主席像章，直到现在贾伦还收藏着这些奖品呢。他说啊，这就是他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这贾伦呢，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呢都是文艺骨干，学校的每一次联欢会上啊都有他幼小的身影。父亲贾继光呢，对这个颇具表演天赋的儿子从来没有放松过要求，不仅亲自监督儿子练功，而且呢专门给他找来老师，系统的传授这个传统节目。你比如说像这个地理图啊、八扇屏啊、对春联、论捧逗什么的，这也为他今后进入专业团体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现在啊，贾伦不光说相声，也收徒弟。2009年的时候，曾经一口气收了杨广业啊、尤宪超啊等10名青年相声演员。现在啊，他名下的徒弟也有差不多20个了，其中呢有很多挺有人缘的。就拿尤宪超来说吧，他是嘻哈包袱铺的主要成员，现在呢在年轻人当中知名度还挺高的。正巧啊，我们这儿也有贾伦为徒弟尤宪超捧哏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地球仪》，一块来欣赏。 跟大家联欢高兴，但是又非常的紧张，因为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坐在下边观看我们的节目 啊，有很多 啊，现在的孩子赶上好时候了， 是 啊，爱学习， 对， 家长也投资， 多好 啊，学校也教，老师也教，自个儿也努力， 是 比我们强多了。 您那会儿呢？ 我那会儿不行，我那会儿没赶上好时候， 怎么呢？ 赶上那个四害横行那会儿了。 哦，文革， 对， 嗯， 那时候竟闹革命去了， 是是是， 是不是？没人学， 对， 老师也不敢教， 啊， 一考试多半班不及格， 你瞧瞧， 那可不，家长也急， 啊， 也向上头反映， 是吧？ 人上头还挺重视， 嗯， 派了一个局长到我们学校来检查工作， 哦， 局长来到我们班，拿起成绩册一看， 都多少分？ 地理考试， 啊， 多半班不及格， 哟， 最高的 多少分？ 82， 还行。 最低的28， 哎，这差点儿， 是老师教的不好还是学生学的不好？ 谁的问题呀？ 这么办吧， 啊， 我给同学们出个问题 啊， 一回头看见我们那个讲台上放着一个地球仪。 地理课吗？ 对呀，这个大家都知道，地球除了自转以外还围绕着太阳进行公转， 对， 要不然就没有黑白天了。 你瞧瞧， 但是转的过程当中，地球跟太阳有一个夹角， 嗯， 66.5度， 详细。 对，所以做地球仪的时候，就特意做了一个象形的， 哦， 做了个歪的。 哦， 局长说就问问这个吧。 啊， 拿起成绩册来， 嗯， 28分， 这最低分这个。 贾伦， 嗯， 站起来。 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说说吧。 嗯，老七，我知道我打架淘气骂人，为这事儿我爸没少说我，老七也没少骂我，但是向毛主席保证，这地球仪不是我给弄歪的。 嗨，谁问你这个了？ 局长说：“坐， 坐下吧， 你就值28分， 这都冤。” 82分， 哎，最好的。 张小曼同学， 女同志， 站起来。 哎， 请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听听人班长怎么说。 女生， 对， 一上来之后眼泪当时就下来了。 哭什么呀？ 老师，早晨起来我妈妈病了，我陪我妈妈上医院了，然后紧着满着往学校里头赶，结果来了还是迟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进教室它就是歪的。 嚯，也没明白。 校长说：“坐下吧。” 嘿嘿， 一回头， 啊， 那个尤老师 呀，还有我的事儿呢。 你给同学们解释一下这个地球仪为什么是歪的？ 哎，我怎么说呀？ 尤老师当时脸腾就红了。 这我害臊 了。那个局长，实话跟您讲得了，我是那个教体育的，地理老师歇产假，我这给他带的课。您知道体育老师对这个足球、篮球他明白，对这个地球就差点了。 啊，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那样是老师手里头一接过来，他就是歪的。 哈，也没明白。 局长说：“去把你们校长赶紧给我找来。” 真急了。 哎呦，我们校长跑步来到局长面前。 嗯， 那个局长，这个事我都听说了，要批评您就死劲的批评我，但是我跟您下保证，这个要追究责任，这个责任可不在我这儿。 在谁呀？ 在教务处孙老师身上。 孙老师，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教学经费再紧张，这个教具应该买最好的呀，结果您看他买的还是处理品。 一堆混蛋。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来听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说起这个贾伦呢，从这个4岁登台以后，就开始了他的从艺生涯。什么叫童子功啊？这贾伦练的就叫童子功。初3的时候，贾伦加入了西城区工人俱乐部，同台演出的呢有郭全宝啊、罗荣寿这些相声前辈，老艺术家的指点呢、让他受益匪浅，同时呢对他的相声表演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贾伦还记得那时候演出每场补助2.4毛，一个月下来呢他挣了3块多钱，这也是他第一次靠说相声挣钱。表演相声啊，不光让他有了小小的收入，也让他得到了无比的快乐。从那个时候起啊，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好了，说过了贾伦少年故事，咱们上半段的快乐合家欢也要告一段落了。干什么都不简单，听首歌吧，黄小琥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广告之后再回来。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